是爱他相思还是相反的部分，孤单需要男人不停向外乞讨着温存，请笑着认真，别伤得太深，敲打着门，受伤的痛苦眼神，任谁看了都会于心不忍，手心那一道伤痕，不说我也不想问，你不知道，你永远不知道，有谁可以让你拥有到老，的原谅来不及说出口，不要相信缘分，除非你能原谅别人，究竟你是爱他想相反的部分，当孤单需要的人不停向外乞讨着温存，请笑着认真，别想得太深，你敲打着门，受伤的痛苦眼神，任谁看了都会于心不忍，手心那一伤痕，不说我也不想问，你不知道，你永远不知道，有谁可以让你拥有到老，你就这样回来了，我的原谅来不及说出口，任谁看了都会于心不忍，手心那一道伤痕，不说我也不想问，你不知道，你永远不知道，有谁可以让你拥有到老，你就这样回来了，我的原谅来不及说出口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心在我手。 情，装扮好自己，要你不能自己，爱需要一点点勾引，女人的暗示总是画龙点睛，准备一个完美微笑，爱随心所欲，我的宣传欲言又止，你听得好真心。 想啊念啊，你能听？